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24集。出去之后，胡七十九骂了句：“ 以为五环就到头了吗？” 他呸了一口，才分析道：“ 好家伙，这好像不是莽家的，哪能长到这么大，岁数确实不小了。” 他比划了一下刚才看到的圆柱形痕迹大小， 而且语气之中居然像知道北顶那位柳仙的脾气，那他俩活动的时候可能有部分重叠，或者隔得不会太久，我看得去找些老家伙打探一下，兴许知道他的来历。 蓝河正是故意提起北顶那位来试探，现在看来，这柳仙虽然能吹，但确实是有真本事的，也可以从此推测他的大概年纪，探寻身份，知其脚跟也是极为重要的。我看胡七十九说的对，这种仙家只能来硬的，不能来软的，稍微试一下而已，还要我去当厨子？法师，你要是再跟他谈谈，说不定要让你给他修庙了。蓝河道，好消息是那柳仙没什么心眼的样子，不像胡次那么狡猾。不动法师深以为然。 正是啊，那我也去请乡头多方打探，彼时集众家之力，一定能降服的。 要是在京城都降服不了，在其他地方就更没希望了。有事您知会一声，我们都来助拳。蓝河道，老白也跟上， 别的兄弟不敢说，我们京城片区的都来支持小来，何况这事儿事关五镇。 不动法师念了声佛号， 哎，还有那么多盯着这里的人，也得解释一下吧。这样吧，您索性告诉他们镇务的事好了，他也瞒不下去了。 蓝河说着，跟老和尚咬了一下耳朵。不动法师摸了摸自己的光头， 也没办法了，我考虑一下如何说吧。 蓝河离开的时候还在外面看到了鹰勺，他蹲在马路旁边跟人打电话，又探头探脑地往里头看。 哎呀，等等，我就和他说说。 胡七之九上前抹一抹鹰勺的眼睛，他呆了呆。 你 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？英韶赶紧道：“ 玉总，我回头再给您打过去啊，就这样啊，先挂了。” 余皇家，蓝河道：“切，你小子够有野心的，都敢来看龙了。”英韶讪笑道：“ 哎呀，这全京城都传遍了，这余总非要我来看看啊，有没有捡漏的机会，弄个鳞片啥的也行啊。” 蓝河说。别看了，假的，没龙。他抬了抬下巴。你是知道镇务之事的，这里头是在修风水局，遇到了一个柳仙作祟，吹牛说自己是龙王。 这是真的吗？ 英韶语气失落，还有点怀疑。 那是，我骗你干什么？ 哎呀， 算了算了，你等不动法师说吧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 第二天，蓝河和宋福坦还得去片场报道，他心里记挂着柳仙闹事，休息期间都呆坐一旁。哎呀，这风水局一定要有惊无险呢。 蓝河，发什么呆呢？ 于萌萌看向蓝河。 你听到我们说话没？ 说什么？ 我们在聊最近看的一部电视剧啊。 于萌萌接着说。 在叉叉台播的，你有没有看？ 你还有时间追剧啊？蓝河感慨道。我没看啊，这说的什么？于萌萌他们聊的电视剧主角是个单亲家长，有三个孩子，大儿子是啃老族，很不孝，只知道问家里要钱还赌博，二女儿小时候很贴心，长大却很叛逆，明明成绩优秀却不肯好好学习，还经常欺负老实巴交的腼腆三儿子。蓝河无语。另一个工作人员也凑过来。 这单亲家长啊，是挺有能力的，事业线很爽，哎， 前期在家里比较憋屈，但现在呢已经雄起了啊。我们刚刚在讨论的就是现在收拾儿女会不会太过了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家长前期其实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 蓝河激动地拍案道，他哪里不对？作为一个父亲，他做的还不够好吗？教育子女有什么不可以的？ 众人傻了，于萌萌也感到奇怪， 你怎么这么生气啊？ 也有人迷惑道， 这父亲，这就是个单身母亲啊，而且我们刚刚也没说他前妻做了什么，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 蓝河迅速坐了回去，抹了抹脸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串到其他剧了。你们说。 蓝河啊，你是不是太累了？不行，你和导演说休息半天得了。 于萌萌接着说， 你和宋编关系挺好，你要不敢让他说说也行，看你这情绪起伏这么大。 真没事，就是睡懵了。蓝河糊弄道，哎，玄光老师来了，我找他去了。他一指宋福潭就跑过去了。宋福潭一见他就停下了脚步， 胡七十九和白五来了，他们还带了位老前辈。 蓝河一喜，啊，在哪儿？多老？这胡七十九动作还挺快，而且把白五也拉上了，这倒的确是用人的时候。 哦，我让他们在休息室等着。 宋福潭带着蓝河去主演休息室，说道， 我就问了两句，他们家那位前辈大仙爷辈分应该比他们都高吧，本在深山修道的。 蓝河点头，仙家排辈一般以活跃着的为同一辈，每一辈都可以排序，白五、胡七十九、胡大姑娘、关二真人他们的年纪虽然有些许的年龄差距，但都是当下正活跃的同一辈，而以仙家的寿命，大仙爷应该就是高了一辈，同辈们很多都要么入土要么成仙了，听名号还是那一辈年纪最长的，不论修为，光是这把年纪就很值得尊重了，活这么久能见过多少事啊。 不知这位大仙爷是哪一门的？ 蓝河低声问道。宋福潭已经推开了休息室的门，只见胡七十九和白五蹲在旁边，一名穿着道袍的老者正颤颤巍巍地搬着椅子放到墙角后，再一屁股朝里面坐下。老者听到开门声咳嗽了一声， 就来了。 蓝河心里明白地说道， 不用说了。 他喟叹一声，一开口就知道老白门了。蓝河和宋福潭上前给老仙家鞠了下躬。 白大仙爷，是白大仙爷吗？ 就凭这个动作和语气，蓝河有200%的把握他姓白。他甚至觉得自己刚才都没必要戴口罩，这位压根不会和他对视一眼吧。白大仙爷点了点头，自然没吭声。 胡七十九和白五跟您说过我们所谓合适了吗？ 蓝河问道。白大仙爷还是没吭声。蓝河无语，他缓缓看向胡七十九和白五。胡七十九耸了耸肩，别以为活得年纪长的白门就没那么自闭了。正是因为活得长，你想那个年代即便是在京城，一个街道一个村才多少人呢？白大仙爷隐居山林很久了，不只是到了一定程度得潜心修炼随时渡劫，更是因为现代社会他根本接受不了。胡七十九隐晦地解释了一下， 白大仙爷是如今白门最年长的前辈了，百年之前就隐居在这个山里不问世事了，也不是很习惯这样的对话，这次我头一个就带着白五去请白大仙爷，大仙爷给面子来了已经很不错了。 辛苦大仙爷了。 蓝河琢磨了过来， 你头一个就去找了白大仙爷，你们胡门没有长辈吗？ 而且带着白五，目的性很明确呀。但是按理来说胡门成仙的最多才是啊，修为应该也更高。 自然有长辈了，紫禁城的胡总管尚在，不过 胡七十九道， 孙家有所不知，胡黄白柳，你们说柳门既然能打，却为何居于末位呢？ 诶，倒也是，白门应该不如柳门能打。蓝河说， 不是因为他们修行更加困难吗？我听说蜕皮冬眠都是坎儿啊。柳门没有白门那么丧，但生活也很难，还没法避，所以仙家数量也没有胡黄二门那么多。胡七十九道， 那是其一，其二正是未长成的柳门被白门克死，白门可以吞食柳门。 我的妈呀！蓝河心道，还是要多看动物世界啊，不然求助都不知道找哪一门。这么说起来，白门是柳门杀手啊。他看了一眼那位老牌刺客的背影，白大仙也仿佛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居然瑟缩了一下。蓝河无语了，白武弱弱道， 但是只要体型长成了，柳门也可以吃白门啊，只是吃起来有点痛苦。 宋福坦语气清淡却很犀利地来了句， 应该没有动物吃白门不痛苦吧。 白武无语，蓝河大笑，反正就是白门消灭过不少还没出息的柳门，算大自然界的半个死敌。仙家方面克星谈不上，但在相同水平之下对付柳门，白门的确比胡黄两门更有优势，也更有经验，所以胡七十九才会一开始就锁定目标。至于他动作为什么能这么快把白大仙也请出山，这一辈的仙家基本都和北顶娘娘庙的柳爷一样，潜心修行什么都不管了，那还要从白武说起。胡七十九小声道， 大仙爷本来说白武是白门复兴的希望，不但自己修成，还为后辈们找到了渡关的希望。既然白武的尊家有求，他本是愿意送到福的，但不能出山。后来告诉他白武现在都能上地铁了，并给他描述了一下晚高峰，他大为震动，连呼白武是白门之光，这才亲自出山给白武撑腰。 蓝河没说话，差点笑出声来，他就说怎么会这么顺利呢，人家一般找个前辈高人不得历经千辛万苦啊，感情是高人已经被白武的千辛万苦感动，说不定还感同身受了，也就是白门的前辈了，其他门处境不似白门啊。 那尊家和大仙爷聊吧，大仙爷对那柳仙的确有所了解。 胡七十九道，但他说完吧，白大仙爷还是不吭声。 啊，差点忘了。 胡七十九装模作样的道， 大仙爷还是更习惯用香火传达。 白大仙爷重重叹了口气，以前那个年代对他们才是友好啊，看来白武还是白门中比较强的，毕竟生的晚，被时代改造了一些。狼河拈了三炷香敬上，这香头之中向来流传着香谱，根据香火燃烧的不同情况可以理解仙家的意思，比如返香、怒香、凶香、莲花香等等。而自闭的白门更是将其玩出花来了，香火一点燃，蓝河就见那焰火大盛，烟雾形成了一条蛇的模样，十分细致，还能看出来舌头上有个关子。蓝河没说话，老艺术家呀。 这个就是那条柳仙吗？ 蓝河问道，舌头点了点，表示大仙爷赞同了。烟雾在旁组成了数字13，蓝河自己领悟， 这蛇排行13。 蓝河玩了场看烟说话，别说大仙爷不愧经营此道良久，他甚至想夸一下大仙爷的分镜，有大仙爷优秀的画面叙述能力，加上白武在旁边讲解，蓝河大致明白了那柳仙的来历。大仙爷的确知道他生的比大仙爷要晚，是柳门的63，从前在护城河边住过，也受过当时附近百姓的香火，与北顶娘娘庙的柳爷乃是堂兄弟，辈分确实挺大了，是条黑蛇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 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